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， 是这样，今天带来的组合总共是九袋，那每一袋当中有十头，然后总共相当于是九十头。 嗯， 那而且今天我们每一头的重量是在30克左右， 30克左右， 包括说放在我手上，大概占到我手2/3的一个手的大小了。 嗯， 而且今天每一根海参，我们都是及时的开袋就可以吃。 嗯， 那么大家打个电话，到时候直接订购完之后，您拿回去的是一个提货券，上面的价格是5310元。 嗯，但是今天，因为我们是北广生活时间周年庆特别版，为了庆祝北广生活时间4周年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。 今天价格的话，我们是周年庆只降100元，从1380变成了1280元。 1280元，您带回家的是小秦冷冻其实海参，一共是90根，每根30克左右，还送您10袋，每袋100克的金州黄小米。马上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您就可以把小秦海参带回家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主持人李红。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是我的老朋友李想。 哎，我们二李又来了啊。哎，这个男人好吃的好吃的 好吃的好吃 馋了。 这个前日子啊出差完了以后呢，就想咱们北京的一道这个名菜也是好吃的，叫什么猪蹄儿。 我不给你背上了吗？你看回来之后，猪蹄儿，放猪蹄儿，以前大家觉得呢放黄豆好，其实我告诉您，真正的营养学告诉我们，放黄豆不如放花生好。 哎， 对吧？花生猪蹄儿回来，我给您备齐了啊！咱回来来一小啤酒，我喝啤酒，你喝口杯。哎，一人来一个，非常好，滋润的北京爱吃的这么一道菜。 嗯， 而且我告诉你，做的讲究了这回。 哎，啊， 我给你不是用红汤的，红汤的那东西显不出料好来。 嗯， 我真的选的是农家溜的土猪，给你配这种花生，煮完了是白汤的，让你不要吃那个调料味，吃的是真真正正的猪蹄的肉的原汁原味，那叫一个香。满意吧？ 满意。 好吃吧？ 哎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出趟差完回来以后，你这个厨艺见长啊。 我告诉你，不是我厨艺见长，咱单位最近上一好吃的 啊， 这要跟听众朋友们去说，奥元生做好了的文火老汤慢炖的， 嗯， 这样的花生猪蹄儿， 花生猪蹄儿 一大马口铁一大罐， 嗯 啊，一斤装，我就开了这么一罐给你偷偷的热好了，让你一块来尝， 咱一块尝尝。咱 这是咱单位要上的，给所有听众朋友上的好吃的。 哎， 你觉得味儿怎么样？ 我觉得这味儿啊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平常我在外边吃的猪蹄儿啊， 嗯， 这个一咬以后满嘴是油。 哎， 但是我吃这个猪蹄儿不一样。 哎， 首先它里边没有油，我吃到全是那种就是软筋啊， 嗯， 就筋给您炖软的那种感觉，嗯，而且皮呢还非常弹牙，这是口感。 嗯， 另外我想说，看着就是不一样。为什么？ 哎， 因为我在外边吃的这个猪蹄儿啊，多少都是红色的， 嗯 啊，或者说这个拿酱的， 嗯， 但是这个猪蹄儿怎么是白汤呢？ 我告诉你，你俩问题，第一个为什么没有油？ 嗯， 老汤慢炖奥元生讲究的不是说给您拿油糊嘴的那个味儿， 嗯。 炖的时候上面把油给您撇下去了，但你看它还，如果我下次我请你冷着吃， 嗯， 放冰箱里炖完之后还能切成冻，因为它胶原蛋白全熬出来了， 嘿， 所以这个保证咱没有那么多油，吃的健康。 嗯， 第二个，你说为什么敢做白汤呢？我告诉你非常明确， 嗯， 因为肉好。红汤的， 嗯， 给你高油， 嗯， 多放盐，多放辣的，多放花椒，多放大料，多放桂皮，出完之后你吃的是借着猪蹄吃了一锅调料味。 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 猪蹄里面啊，他用那种普通白条猪吧， 哎，有土腥味儿， 哎，土腥，肉腥，土腥味在里边。 嗯， 但是真正人家用的农家溜的土猪之后啊，这猪啊是肉味儿，所以不需要让你重辣、重盐、重油、重口味，吃的是肉香味儿。 嗯， 但是你别说料少，20多种小香辛料给你微微的煮进去老汤，所以这个入味儿。你知道这么一份儿，哥们儿，我要跟你就咱台门口这几个饭店，哪个饭店吃 不得低于70块钱，你拿不下来。 这拿不下来，真的，一个是费工，一个是费料，一个是费人力。为什么？您得老看着它呀。 对呀、啊，文火炖嘛、嗯，你得看着，你还没有老汤。今儿这个，在咱北广购物，让所有听众朋友吃着。踏踏实实的，你都可以给家里的老家啊都买一套六盒，每一盒啊、大铁罐，每一盒是一斤装 的 199。 等会儿我没听错吧？199，我能吃6斤猪蹄儿。 对， 而且还是老汤炖的， 6斤老汤炖的花生猪蹄儿， 而且还不是说咱们平常那白条猪，还是这个 溜 达 猪、 土猪、 农家溜达猪、 哦， 对吧？你能吃6斤199，还给你包邮送到家。但是 真实惠，你给我来一套呗！ 哎，别着急 。 但是你得赶上现在此时此刻，如果此时此刻你要订，打电话，跟咱400-015-5151，咱北京电台的北广购物直接联系，这是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啊。 是 啊，再多送你2斤。 再多送我2斤，那也就是我算算啊，是8斤八大罐的 八斤 澳元生的这个猪手花生， 199，平均不到25块钱一大份。 25块钱，那我在外边买半个猪蹄也得将近20块钱。 对呀、啊，这是一大份1斤花生猪蹄儿、做好了冷吃热吃都行。 那行， 啊、对吧？ 我这跟我们 199包邮啊， 199包邮，给您送货到府。验货之后再付款，我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块儿啊、咱在这个直播期间，哎， 抓紧 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哎呀，李想，我想问你啊，就是咱别光好吃，咱别光说图了省事儿，因为省事儿省钱这个事儿、我干过好多，但是也吃过不少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特别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选了澳元生大牌子？首先在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，这是咱北京电台自己的啊，咱自己的购物平台，在这儿。给大家选的都是精挑细选的大牌子，良心企业。第二个，你看啊，这么大一罐，给您热封装炖好的花生猪蹄儿、没有防腐剂添加。为什么？其实呢，这是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的一个进步，不需要加什么防腐剂啊，什么悬浊剂了。您直接把那个热的时候一封装，然后经过一灭菌，踏踏实实跟家里放着，随时想吃随时能吃，这是特别好的现在一种灌装技术的提升。 明白？ 没有任何防腐剂，你放心吃，你踏踏实实吃，配料表你去看啊。就是花生、猪蹄儿还有香辛料调味啊，给您放点糖，放点盐，这是正常的啊。为调出来的。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听了理想介绍这么多了，听了人家澳元生猪手花生，我总结三个词儿叫什么？省心、省事儿、省钱。怎么着？什么叫省事儿啊？人家给咱炖好了，炖得软烂了，皮酥这个筋烂。 对， 另外一个用的是，为什么说省心？用的是农村的溜达猪，用的是人家的老汤，文火慢炖，把这个20多味的香辛料给您炖进去了。另外一个省钱， 对， 199块钱八大罐， 哎 八， 只有直播时候是八大罐，错过这个点儿，6大罐我可以给你。 那咱就抓紧吧，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说吃猪蹄儿啊，不光说。咱们平常满足了这自己的口腹之欲，满足了说咱这个口嘴馋嘛。另外一个还有什么？满足了身体的健康所需。其实猪蹄儿这东西为什么一直流传下来这么长的时间？ 这么爱它 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它不光含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营养，另外一个，很多人说吃猪蹄儿就为了补充里边的胶原蛋白。 我觉得咱对于咱老百姓来说，这猪蹄儿那就是真真正正的非常好的胶原蛋白补充剂， 尤其是对于女性，这个平常多吃点猪蹄儿，咱不说其他的，就说这个皮肤，就说咱这身体啊，它都有好处，肯定 的。 另外一个，刚才听李想在这说的时候啊，我偷偷乐把人那个澳元生厂家拿过来的这个检验检测报告，我拿过来看 了，你看了， 他说是每100克中含有12克左右的胶原蛋白， 每100克，咱们这一大罐这可就是500克一斤，一斤当中就有1两多的胶原蛋白， 真是 24块多，不到25块钱，24块8毛。 哎， 所以您在直播时候跟我们联系400-015-5151，我说慢点啊，400-015-5151打电话，199块钱，八斤